再飘满大地，如雪再度映照唏嘘，一朝春去后又要度过深秋，重聚再分开心里忧，如轻声唱聚在光点作句，难放手只想永伴随，又揽眼远去，啊，心中总牵起挂虑。不算空虚，再多千里路亦拼着劲去追，两上烟转眼又重聚，不贪新厌旧，情中锁心里，闻醉相知写你其谁，情人暂开心却 终于满天星结聚。